第三節想讲套戏嘅叫《贱民密报》，其实咧就讲新闻自由。其实咧系向呢个新闻自由致敬啦。呢啲系好睇嘅，因为咧就讲呢个越战1971年发生呢件事，发生喺1971年，唔系越战发生喺1971年，系当时咧有一份咧就嘅秘密文件。其实呢就是当一个回顾，希望将成件越战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件事，尤其是总统的看法评估，然后希望多年后做一个学术研究的。那么被披露了出来。那当时呢有个纽约时报呢就将它登了出来。那么而那时呢的华盛顿邮报呢就是一个小报，有一个女人呢葛兰姆呢是由梅丽史翠普做的。他非常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好。亦都是即是导演不要讲了，就是讲个古仔啦。死了个老公，个老大创办人诚惶诚恐，金钱的压力就要招股上市。上市的时候面临的好多的顾问啊，好多嘅银行家啊，上市公司啊，即係同佢办搞上市嗰啲人啊嘅压力啊，再加上呢佢哋有个记者揭露咗尼克逊，当时嘅尼克逊总统呢个女呢一啲唔好嘅新闻同埋唔好嘅相，咁呢就被尼克逊呢就将呢、这个即系结个女结婚呢，就将呢间邮报呢就讲明，如果由呢个记者去访问呢，直受唔接受你访问，直头唔俾你访问。一个当权者去咁样，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嘅即系以前嘅689，我唔鍾意你，我唔俾你嚟，或者甚至好似共产党咁，只要你唔系我嘅人，我唔俾你嚟。而当时好多嘅报纸为咗报道一啲独家消息啊，同埋亲政府呢，个个呢就变成咗美国政府嘅上宾。譬如好似去大卫营啊，邀约嗰啲名记者啊、编辑啊、报纸老板一齐食饭啊、饮茶啊，送啲小礼物俾你，当你家人咁。但係每当事发生嘅时候呢，佢就会同你讲可唔可以唔报。而当时好多嘅报纸传媒都因为咁嘅关系，而好多嘅导向性嘅新闻呢係冇咗。其实个古仔就讲呢啲。而呢一个女士佢面临到种种，因为佢觉得呢佢唔想失去咗华盛顿邮报呢份报纸，由佢老豆传落嚟同埋佢丈夫留俾佢嘅呢，喺呢度时候呢失去咗控制权，变咗个最政府呢好多嘅让步都会发生。咁而佢请咗一个老总啦，咁呢就係汤汉斯做嘅。咁一个金像影帝，一个金像影后啦，咁喺度做。故事就发生咗。喺呢件事里面，因为纽约时报揭露咗呢件事，而受到整个政府的打压，直头出禁制令禁制他们再出，因为这个是国家安全，是揭露国家机密，那么就禁止他出。而这份文件最重要就是讲四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、詹森、金乃迪甚至尼克逊，他们的报告里面都说打越战是不会赢的，但是他不停送啲僆仔去打这场仗，即是等于黄毓民那样东西，不停讲跟本土派不停在制造的舆论，就是说占中啊，你们的人不够和平，如果当时这样这样已经独立了，讲这些。跟住叫嗰啲杀后生仔跟随你，卒之死咗好多人。俾咗个美丽嘅图画俾美国人。 咁而呢份报告就讲咗俾人听，唔系。咁而华盛顿邮报汤即系汤汉斯饰演嘅，佢嘅其中一个记者就揾到呢一个线人，攞到所有嘅资料，决定报与唔报，因为嗰边已经出咗禁制令，唔俾报。你报就系藐视法庭，你要坐监。呢份咁嘅禁制令系所有嘅报纸都有效。汤汉斯喺呢件事，佢揸住呢份嘢，佢哋积极咁做，跟住话俾佢听，跟住所有嘅顾问啊、财务啊、法律顾问啊、法律嘅律师啊，就全部都唔赞成佢哋报呢件事，同埋啱啱搞上市。喺呢段时间，如果你有啲唔好嘅新闻，又受政府打压咧，可能咧就会嗰啲策略性嘅投资人咧，可能银行家咧，可能咧就唔再投资喺呢份所谓嘅报纸身上。林林种种，那个女人受到好大压力，佢乜嘢都系信嗰个顾问，听个顾问讲，做好多嘅决策。但系喺呢一件事上，佢喺度犹豫，喺度挣扎，喺度谂。当然，汤汉斯同埋班记者就好想报，报出嚟，一路系咁打。而嗰个律师亦都问咗嗰个发掘呢件新闻嗰个记者，名记者同佢讲：你嘅线人系边个？佢唔答佢。跟住佢问咗另外一个问题，你呢个线人系咪等于纽约时报嘅线人？如果系嘅话，一披露出嚟，梅丽史翠普同埋汤汉斯，尤其梅丽史翠普嘅督印人，佢系会坐监嘅。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？那个记者就话系可能系同一个人，跟住汇报翻俾佢。而当时梅丽史翠普系开紧 party， 由汤汉斯揾佢，召集晒好多人。出嚟决定究竟报定唔报。梅丽史翠普站在做老板嘅角度，挣扎咗好耐，跟住佢话行啦，报。虽然讲咗呢句说话，打咗返电话，打咗返报馆，班报紧已经开始印啦。到最后尾午夜，究竟出唔出版呢？因为牵涉到梅丽史翠普可能会坐监，所有人去佢屋企开会，讲俾佢听，如果有问题嘅，你会坐监。而汤汉斯觉得呢个系一个佢人生嘅机会，亦都系纽约时报嘅机会嚟嘅，唔系纽约时报，系华盛顿邮报嘅机会嚟嘅。一个地区报可能会晋身一份大报，所以不能不报。喺呢个前提就系底下嘅时候，佢老婆同佢讲：你系打工啊，你捍卫紧嘅嘢或者你想做嘅嘢，你东家唔打打西家，但系你老细梅丽史翠普，佢要承受嘅风险比你高，佢系要坐监嘅。第二，佢而家搞上市。如果啲策略投资者全部唔报嘅话，即系唔俾钱嘅话，可能华盛顿邮报灰飞烟灭嘅意思系咁啦。点醒咗汤汉斯，汤汉斯走去见到门内西普成班人，佢都讲你会坐监嘅。咁但系，梅丽史翠普就讲咗句说话，有个人同佢讲：你要睇下华盛顿邮报嘅传统，你老豆、你老公点样点样？啲顾问讲，跟住佢就反应一句：嗰啲人已经唔喺度啦。而家华盛顿邮报系我做主，以后边个再讲嘅时候，你可能就唔适合再喺董事局行。卒之出咗呢份报纸，出咗呢份报纸嘅时候，白宫嘅幕僚就打电话俾佢，咁佢都冇反应，包括汤汉斯。咁而佢哋出咗呢份报告嘅时候，好多嘅其他地区小报呢见到你出，就所有嘅报纸就转载你呢段新闻，令到成个新闻界站喺同一个方向， 向美国白宫、政府、总统、法院的挑战。你告他就不是只是告华盛顿时报，是告晒所有的人。得到的支持，卒之高等法院，最高法院，不是高等法院，最高法院开审了。6-3大比数通过了新闻自由这个美国宪法的修订案，是很多人所维护的。这件事所有的新闻界都可以无罪，他们的行为是啱的，判他们胜诉。在这件事里面，汤汉斯讲的，即是那个总编啦，捍卫新闻自由的最好做法就是刊出新闻。所有的新闻记者不能同政客过从甚密，因为有角色冲突。美国修正案也许有人以为失去新闻自由是杞人忧天，但是哪个能够保证遵守宪法、落守承诺的，或者讲呢，但谁能够保证必会遵守基本法、落守承诺的，这个说话可以由宪法变成了基本法的政府。所以人民是要不停地捍卫。睇咗近期睇咗好多戏，因为开始真係比较得闲啲，想睇返多啲。因为咁样尼克逊水门事件到最后尾佢都係落台。喺呢件事反映返香港嘅新闻界，当你係新闻从业员搵食，东家唔打打西家啫。係咪呀，新闻亦都可以转做公关。但是好多事，你既然选择咗做新闻工作者，做传媒，你就要有应该有一个操守喺度。当香港嘅言论自由、法治各方面喺度大倒退嘅时候，甚至好似 CCTVB 大埔车祸采访嘅时候，你俾3分半钟我得唔得？你救人3分半钟，呢啲事都做得出。我就喺度諗，我唔係好欣赏肥佬黎做好多嘢，但係冇佢即係等于长毛。长毛做好多嘢我唔认同，但係立法会就需要有呢啲人吵吵闹闹，去不断提醒政府你做得唔好。苹果日报亦都有呢个功能。而明报嘅记者到而家依然现存嘅记者，虽然转咗手受到打压记者一方，但係佢哋依然系企喺最前线去做緊佢要做嘅嘢。系值得令人尊重嘅。而星岛、东方其他的报纸的记者，你们都要回心想一想，他要做传媒大亨，他必然需要你。虽然说一鸡死一鸡鸣，但是当你们够团结的时候，他们到最后尾大老板都要有人做。他的影响力就来自你。你哋知不点样写，你哋点样报道，虽然纸媒没落，但係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嘅。你嘅前景就係你有精彩嘅新闻，有个高质素嘅记者做高质素嘅新闻，你自然就有投资者。新年快乐，九年亨通，拜拜。